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嘉宾主持潘东海。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比较瞩目嘅咧，当然系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咧，就主要共四人喺阿拉斯加啊安克利治啊啊嗰处咧就会谈啦吓。咁咧开幕嘅时候咧，本来咧呢啲会谈咧，通常放两分钟入去嗰啲记者咧拍一啲咧，即系大家嘘寒问暖啊， 嗰啲讲啊念下唐诗啊，应该 以前好似中英联合小组开会啊，又或者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啊，你就会见到啲周南念唐诗啊，轻舟已过万重，两岸猿声就提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系嘛？ 因为冇嘢讲，可以讲下天气。 咁啊，又话而家嘅天气咧，虽然系非常之寒冷吓。但系咧，尤其喺呢个地方吓，咁啊呢个阿拉斯加每年咧，即系冬天咧，平均温度咧就只系得零下三四度，咁咧 可能唔止喎，零下十几度嘅。不过咧就 面临一个 factor 咧，就即系人都寒冷啲。 面临一个叫气候暖化吓。我哋希望咧，美中两国咧喺呢方面可以咧加强合作。中国方面咧就可能预期啊，呢个布林肯同埋呢个苏利文啊，系用呢种嘅方式开场，即系呢种方式开场咧，系佢哋几十年来外交谈判咧系属于叫做可预期同埋可管控范围。呢个咧，周南啊，或者呢啲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啊，呢种点知咧？今次咧头嗰两分钟十七秒咧，就呢个布林肯咧就将美中两国而家咧系发生冲突嘅五大问题 列个表出嚟啊！ 嗱，呢个唔系新嘢嚟嘅，因为咧呢个我哋睇现场啊。其实呢个五个问题喺佢成行之前已经讲咗。 咁拜登喺选举嗰阵时开始闹噶啦， 香港、新疆啊，仲有呢个西藏同埋 台湾， 唔系香港、新疆有冇西藏啊？ 冇新疆，冇西藏我睇过。 冇西藏， 但系有台湾。 台湾，同埋仲有呢个经济贸易嘅问题。 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暂时冇证据嘅，就话你去网络上边搞佢， 网络高科技啊嗰啲咁嘅咁另一个范畴，即系网络高科技，同埋呢个贸易，同埋只有叫香港、台湾、新疆，即系叫五大议题。咁呢个呢你美国呢喺成行之前喺嗰边自己讲。咁呢个呢就中方呢都虽然都庆庆地，但係冇符。但係你对住呢个杨洁篪同埋王毅面前咁多记者呢就讲咗两分几钟再用把口申述一次呢，咁对方呢呢、这个杨洁篪呢就一定接招呢就用返十六分几呢就丙返转头。 但呢样嘢好笑喎、佢话美国就係、即係超时呀 ,overtime。 嗱，佢话美国超时咧，个大啊，呢个咧就系大家本来约定 opening 咧，就双方咧讲嘢咧就只能够系两分钟， 但系佢自己超咗十几分钟， 唔系佢冇，佢布林肯超咗十七秒， 系啊，但系 咁咧 呢 个所见唔系长度问题，系内容问题。咁所以呢就杨洁篪即刻用十六分几呢个长度呢就大返你。 即係长度大返你囉，我长过你，不过可能你硬啲。 好啦，咁呢跟住呢就布林肯呢係啦。布林咁应该大家一人各表完呢就应该记者散兵啦。个布林肯呢就即刻。 你咪住记者唔好走住。 唔好走住，因为呢你就 overtime。 咁我又要加返几句。 好长就佢又呢讲多布林肯好似又讲多四分钟。咁而家两分几加四分钟呢美方都系得六分零七分钟。 但系都唔够你， 都唔够你长， 都唔够你杨建超。 但系每记者一走咗咧，记者走咗即刻揽埋一堆笑噶啦。 咁咧，然后咧，然后咧就走啦。咁然后咧就阿布林肯斯叫放记者走。呢个时候就杨洁篪就暗暗沉沉，你惊记者做咩咧？吓啊！你点解唔俾记者留低咧？系嘛？咁佢又叫记者留喎。咁结果咧，你一来我一语咧，就跟住王毅又补多四分几，然后到呢边咧，呢个苏利文咧又讲多几分。如是者咧，你来我往，据说咧班记者就喺度啡机咧，就啡足个半钟头。 呢个最好玩就系啲媒体，真系系嘛？啲新闻界系嘛？有几可可以做啲咁大龙凤 咧？网嗰度咧，嗱，你即系往呢啲咁嘅高级官员讲嘢，即系分零钟赶你走。如果闩埋道门咧，你就喺出边估。嗱，你而家咧，既然双方系互啡啊，系个几钟咧，咁其实再闩埋门再讲乜嘢咧，都可以预期。 系啊， 咁所以咧呢一个咁嘅 opening 咧系非喺外交史上都罕有啊，喺现代国际外交史上都罕有，唔好讲话美中两国啊。 其实真系要去到类似嘅嗰啲好 colourful 嘅嘢咧，嗰啲吓好多闪电火花咧，就系呢个尼克逊对克鲁晓夫系嘛？咁啊，尼克逊咧就喺度讲话美国嘅即系美式生活嗰个点样犀利咧？咁克鲁晓夫话我哋会埋葬你，系嘛？咁克鲁晓夫系另一种人嚟噶嘛？佢可以喺开大会嗰阵时拎只鞋出嚟个台度拍噶嘛？吓 灯嘅。 咁但系佢系表示佢系无产阶级啊嘛？ 佢藐视你啊，对方系嘛？ 咁所以呢啲即系几十年都未见过。 所以仲有其他嘅姿态，就邀请中方嘅嚟走嚟呢个安克利治啦。由双方咧，你既然朝头早又开咗一场啦，下昼一场，中间冇工作午餐啦，同埋亦都冇晚膳啦。个理由就系惊你带住啲病毒过嚟啊，大家要隔离啊。呢个唔系理由嚟嘅，其实你一整个大科，然后咧大家有安全距离两米咧。你都睇到兩張長台咧，冇雷公咁遠，大家一個咪。 總之望到對方咁樣食咁咪得咯。 就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問題。咁所以咧就擺出呢個姿態咧，當然係非常之強硬。嗱，而家問下請阿潘生咧，你分析嗱，你啊呢個喺字面上同埋言語嘅強硬嗱，拜登咧就咁樣。你要知道咧，拜登同埋習近平喺農曆新年除夕有兩個鐘頭通話。两个钟头通话，跟住拜登咧又话啊，有唔同国家有唔同嘅文化准则吓，咁、我哋咧喺美国咧，如果咁样咧，就一定咧唔可以俾国会咧系会放过噶啦。嗱、拜登嗰度牛吟沉沉咧，汇报翻嗰两个钟咧，就唔听唔到咧，佢会喺同习近平嘅嗰个电话就会有好强硬嘅交锋，估唔到啊！ 如果睇拜登喺 CNN 嗰个摊开咧，其实拜登讲嘢咧就系、已经露咗玄机，就话我所有嘢都系循例，因为我作为美国总统一定要讲呢啲门面话。 所以而家咧，我照个账面去睇啊、尤其咧有一账面去睇，就中方咧就比较希望早啲咧就实现呢个叫拜习会嘅。因为咧佢呢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前咧。就中方嗰边讲咧，就希望咧喺呢次会谈完之后咧，跟住顺理成章就两国元首咧就再见面啦。嗱，咁咧可见咧，即系我觉得有账面上嚟睇咧，可能咧就中方喺嗰两个钟头拜习电话里边咧摸底咧，就觉得 呢样嘢嘅系好强嘅， 就觉得拜登一系就懵，一系就软。咁咧就同拜登倾。就好过同布林肯啊、柯士丁啊、苏立文啊，同埋仲有一个叫亚洲外交沙皇金宝啊呢班倾。咁有可能咧，就系想将拜登切割出嚟先，所以咧就煲就暂时煲一煲咧，睇下系唔系拜集会咧系顺理成章。但系你而家咁样一睇咧。我估咧嗱，即系就啲阴谋论嚟讲，拜登就想远，如果啊。而家俾呢班人咧喺阿拉斯加隔一隔咧，同埋可能将拜登一争松开 系嘛？你个老懵懂讲嘢都甩甩流流，系嘛？一阵又话总统系何锦丽， 何锦丽先系总统。 美国里边有阴谋论咧，就系话系咪拜登系傀儡啊嘛？嗱，如果你信系傀儡咧，就个傀儡又软或者硬咧，都系唔拉楞噶。咁而家变咗咧，系布林肯咧呢几个拿住中美外交实权，系嘛？分分钟咧倾完之后啊！呢几个官僚可以整蛊你， 自己可以拍板啊，唔需要问佢， 就攞住包年糕啊，翻去白宫嗰度咧，就话嗱呢包就系你老友啊送俾你嘅，你嗱你行埋翻去白宫个厨房，你慢慢食啊食啊，呢包年糕系咪你个老友送啊？习主席系啊，佢话送俾你，你食哦，真系俾我噶，系啊，真系俾你，诶埋去食啊，即系呢啲夸张啊。喂，会唔会系咁样啦、啊、 我睇一下啲啦， 系话系唱双簧啊，吓定系拜登喺度炸傻扮懵，定系摆个鸡棚出嚟咧？第三个可能性就系、是，其实就系美国佬冲一轮咧，强硬嘅言辞，其实将会都冇乜嘢发生。好啦，這個、呢个咧广告之后咧再分析啊。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嘉宾主持潘东海。 嗱，头先讲三个可能，第一就系、是、实质上，而家好多人推测就系、是、美国拜登政府啊，整体嚟讲系沿袭呢一个。Donald Trump 留低嘅为外交嘅强硬对中嘅遗产，所以咧拜登咧喺度嘻嘻嘻，同埋呢个布林肯啊呢啲外交我国务卿嘅立场系一致嘅。不过咧拜登可能唱双簧，或者咧系迷惑对方嘅，系咪？呢个第一个可能。第二就系、是、拜登根本就系傀儡。你喺电话度，或者你日后呢四年同美国同中国方面嘅元首讲乜嘢呢都系可以不理。但系而家有一个所谓嘅 deep state 或者呢个叫 production team， 系已经咧系拿实咗对美中国外交嘅掌控权啊。第三就系、是、其实就算布林肯又好，拜登又好，摆出呢、这个。黑白面又好，强硬又都系一个姿态，系将来系跟住咧系冇乜嘢发生，因为咧由现实上嚟到谂咧，亦都谂唔到美国可以点。 嗱，我啊觉得咧，如果要分化或者离间或者将拜登同埋佢嘅原下属咧，将佢拆开嚟睇咧，呢样嘢系绝对不可能。我自己觉得， 呢个我觉得好似系中方而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中方咧。佢哋唔会无知到咁样，佢哋应该系好精明的。但系如果美国嚟讲咧，拜登咧系基本上咧唔好话客气，即系嗱，我闹第啲人我惊啊，闹拜登啊唔惊啊，因为全世界人都可以闹佢噶，美国总统啊嘛，即系我批评唔系闹，我认为拜登系一个废人，即系佢本身嘅治理能力都缺乏嘅。不过拜登仍然系嗰个真正嘅总统，即系话咧，你无论你同拜登党讲，同其他人讲咧，你分别唔大嘅，你唔可以拆开嘅。点解咧？因为拜登就算拜集会咧，后边有二十几个人 一路听住， 一路听住。 你个电话度有咩可能啊？拜登喺间房仔， 拜登每一句说话讲出嚟咧，都要后边啲人。是批准认可安实的，所以不会 你两个钟头啊，冇有嗱，佢冇讲到两个钟头啊。拜登嗰间房有几多人啊？肯定有个翻译啦。咁啊，布林肯喺唔喺度咧？ 应该个副国务卿喺唔喺度咧？嗱，好简单，佢哋嗰阵时话 Donald Trump 定系啊，每一句啊，拜登喺个电话度随即同习近平讲嘢啊， 梗系 就有 一个人 纸仔咧， 梗系唔会啦。嗱，你当日佢哋捉 埋嗰个通个电话系咪视像会议？ 唔系你捉住 Donald Trump 话佢嗰个电话同乌克兰总统讲啲乜嘢？其实后面有十个人， 系 咪全部有 transcript？ 咁然后跟住Donald Trump 同呢、这个呢、这个乔治亚州嗰度嘈，又系后面有十个律师，每一次总统讲嘢 都有一棚人喺后边嘅。 咁啊系， 系嘛？所以呢样嘢系唔可能发生。但我觉得咧，其实而家美国做呢个姿态咧，佢系被逼咁做。 嗯， 因为呢一个所谓嘅安全事务部顾问呢、這个 苏利文 咧，佢最出名嘅言论就话：我哋要鼓励中国崛起。系咪？同埋呢一个布林肯， 以前讲过噶， 系啊，佢真系讲过，而且大卖这个消息系人尽皆知。仲有呢个布林肯咧，佢原本咧就做一个这个 think tank 咧，做一间顾问公司咧，系帮人哋点样打入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咁、 哦、 所以你而家要俾一个新嘅形象咧，你个包口一定要硬。 哦 系嘛？咁样点样做啊？都要将以前嗰啲嘢洗刷干净啊嘛！ 即系你咧、嗯、就睇一个苏立文，一个叫做布林肯两个人嘅 pass record。苏立文系俾呢个爆过出嚟嘅嗰啲电邮啊，吓、啊，话佢同阿希拉里啊，希拉里话可唔可以啊？即系将争中国国债一笔勾销， 咁咧就我哋就交换放弃台湾。 阿苏立文话，苏立文啊咁讲啊， 哇好啊！ 系、嗯、嘛？ 绝对系谂得过啊！即系话，咦，有得谂啊 ！Interesting， 唔系，总之唔知边个话 interesting 啊？苏立文系阿希拉里个契仔嚟嘅。 咁但系 希拉里做国务卿嗰时咧，就苏立文嗰时啱啱耶鲁国际关系毕业咧，就成日就傍住希拉里嘅。 咁你希拉里一去到北京就话，诶、欸，我哋闹还闹，我哋一定要投资。系咪啊？佢哋嗰个口径系咁噶嘛？咁所以而家 你就用翻民主党 你要倒翻转 以前嘅嗰种风格， 所以佢一定要做一啲嘢咧，令人哋觉得佢唔系真系咁夹派，唔系嗰啲熊猫派，系咪啊？拥抱熊猫派，佢唔系咁嘅。咁呢啲就系一啲姿态嚟嘅啫嘛。 即系尤其系俾你香港人嗰啲闹得多， 冇错。仲有咧， 包括俾你啊， 我就觉得拜登系美国人嘅 老哥，好有影响力啊！ 哇，咁我惊啊，大佬！ 搞到阿布林肯咧，要焗硬咧，系嚟到咧。费事再俾你啊！你班 KOL 咧话佢 唔系佢要做俾台湾睇嘅，亦都吓等台湾啲人个心定一定。 嗱、啊，咁如果系咁咧，就跟住下一步会发生啲乜咧？嗱，如果呢科喺度，你喺度装假狗，咁你中方自然心领神会啦。咁跟住会点咧？如果系嘅话，新闻翻嚟再讲。 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嘉宾主持潘东海。 潘生，你今日睇咗呢个阿拉斯加双方嘅会谈咧，你嘅判断咧，就反而系同大陆讲嗰只叫东升西降啊，系吻合，即系话咧。喂，呢、這个杨洁篪啊，吓、這、呢个叫理直气壮，我已经移陷就船，走到过嚟阿拉斯加见你， 要食泡面啊，几阴功啊，大佬！ 你咧开波之前咧就宣布制裁，同埋咧就讲咩新疆、香港，嚟到咧一 roll camera 咧，你完全唔俾面，天气又唔讲，阿拉斯加嗰只皇帝蟹好唔好食咧，你又唔讲。啱啱啊！因为你讲食啊， 个蟹讲都 民以食为先， 半知我系 咪？系唔系你冇得，你都唔招呼我食嗰两餐。 要食泡面， 你可以讲话而家阿拉斯加我哋呢度嘅名菜就有咧，呢个叫做啊皇帝，呢个叫做北冰洋嘅阿拉斯加皇帝蟹。嗱、 嗯， 我哋东岸咧就有只波士顿龙虾，系嘛？ 我特登喺东岸飞机运到啊。 咁咧就我啱啱咪食完餐多波士顿龙虾咧，就同我个拍档。苏立文咧就嚟到阿拉斯加，系、 嗯、 嘛？咁咧就谂住咧就试下呢度啲皇帝蟹，不过好可惜啊！你两位咧就由中国嗰度飞过嚟，咁我哋就本来咧就谂住大家尊重阿拜登嘅文化准则，请你两个就接受光测。不过收尾咧，阿拜登就话唔好啦。咁既然唔好又冇得测啦，咁大家方保持安全距离。你有食你食杯面，我哋有食我哋皇帝系啦。咁样咧，反而大陆会接受啊。你而家你唔系话开宗明义咧，系嘛？就已经喺剑及理及直不甩咧，就喺度讲呢五样嘢。 仲要讲得即两分十七秒，所以学你话斋系硬系长，虽然系 短而硬， 短而硬。 对方嘅长而远系咪 咧？大陆咧都长而硬， 咁样嘅赢。 梗系赢系硬嘅，而家向大陆嗰度讲咧，系话其实系攞晒呢个美国。 嗱，你有冇讲我？我讲句公道说话， 系 我认为杨洁篪咧就判若两人，系咪啊？即系同一个人咧，点解会有两种性格表现嘅？当日喺夏威夷嘅时候咧，系一个好临善嘅、好委屈嘅好好先生，系咪？点解咧？我认为咧就系环境同埋对手变咗，啱唔啱先？冇第二种解释噶啦。一个几十岁嘅老资格嘅外交嘅，即系叫做殿堂级嘅，即系江湖大佬，点解会系咪？点会突然间？会变咗另一个人是剑拔弩张的呢？咁呢一样嘢呢，就因为对手呢是俾佢放不在眼内。即係毛主席教导我哋呢，喺战略上呢是要蔑视敌人。係咪 即係杨洁篪。 即係当你冇到啊，直情。 就当你拜登冇到。咁呢个都呢轮呢都似嚟，你睇下金正恩个妹呢都左一巴右一巴喎。 仲有唔好忘记啊，普京啊，佢话不如我哋去辩论啦。是不是你话我是杀人凶手，我就话你要注意你的健康。 哇，呢句嘢直情是恐吓啊，黑社会大佬啊。 佢话、欸、小心啲啊， 出门行路小心啲啊，咁样啊。 咁样啊。 喂，呢啲你觉得啱？你话你将 全世界都当你拜登 系废人。你放喺呢个背景嚟讲啊，北韩、俄罗斯就当你冇料喎。 系啊。 咁而家杨洁篪用翻十六分几啊，就再补巴喎，唔系补刀啊，冚多两巴喎。 冚多两巴。 咁你变咗布林肯咧，如果你就真系冇法子缩喎。嗱，咁所以照你睇咧，就是、第三种可能，就真系美国佬系冇硬招出，系嘛？ 其实我觉得咧，好简单啫，边个有道理先？嗱，我认为北京好有道理。点解咧？你而家睇下边个曾经退出？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边个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边个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是你美国嘛。咁你而家死死地又走返入去喎。咁如果令我哋睇下喺呢国际会议里面投票呢，中国永远有几十票係多你二十票嘅。起码有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同埋嗰啲加蓬共和国，系咪呀？咁你美国来去都有廿几票，所以中国喺国际组织里面呢係依足规矩嘅。是一个模范嚟嘅，你美国咧反而自己觉得自己喺度优越嘅制度，系咪？你就 佢话你而家同讲国际，我就同你讲国际。 系咩？咁所以咪要不如讲翻同一样嘢咯。 嗰个国际嘅系我条僆咁解啊嘛，所以我咪同你讲国际。 即系嗱 ，Donald Trump 同埋你而家唔好话话你而家唔系照你嗰套啊，唔系人类价 值。联合国规则 而家有一 个 新嘅讲法话，普世价值观唔系由你美国定义。是我中国那套叫人类法价值观。 这个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没讲共同体，他讲人类价值观。 不是共同体是习主席讲的。 他讲叫和平发展还有三一两个。到最尾呢，如果我没听错就是民主、啊、和平发展公义。是吧、 嗯、 然后呢，如果我没听错就是民主自由。这些就是中国的人类价值观。 但是这样东西就包埋变成一个人类共命运共同体，就由中国，唔系呢个佢讲咗好多次嘅，习近平系佢嘅主题思想嚟嘅，喺达沃斯里面都系咁讲嘅，即系话咧，全世界要跟住呢条世界大同嘅路去行。孙中山嗰阵时教佢嘅，可能系嘛，即系佢咁，即系你可以咁理解啦。但系美国咧喺呢个国际组织里面咧，其实佢拥有嘅票数系好少嘅，咁但系你脱离咧，所以我话咧。Donald Trump 反而仲醒，就话我脱离咗，我就摆明居马咧，我就唔过当嗰啲系国际准则。但系你而家又走翻入去啊嘛，你走翻入去嘅时候，你已经输咗一决啦，系咪？ 好啦，咁如果系咁啊，跟住落去又会点啊？嗱，而家系咪仲有？系咪已经做举行咗两轮会谈？嗰边嘅时间应该如果我冇计错，减十五。朝头早九点应该起身仲倾多一轮就走㗎喇。 应该就嗰啲精彩嘅。 已 经倾 咗 两 轮啦。因为今日开炮嗰个係第一轮嘅开场。跟住呢食完晏之后呢就有第二轮。咁跟住返去瞓觉。咁而家起身系咪仲有第三轮定系已经执咗包袱呢？呢、這个 所以而家嗰啲新聞啊，喺呢方面報得唔係好清楚。 應該就未走，應該仲有一輪嘅。 仲有一輪咁，應該咧呢輪咧再傾完咧就走人噶啦。 但我覺得咧，今次嘅嗰個高潮已經結束咗啦。 啊， 係嘛？咁而家咧喺度 根本冇得傾噶啦。你有你講，我有我講，你講你嘅底線，美國咪講佢個底線咯。 最紧要咧就睇下其他嘢发展。嗱，而家美国先就系战狼，我认为美国呢只战狼咧就周围辣着火头嘅，由埃塞俄比亚去到呢个也门，去到呢个缅甸，到到佢都话 stand with your people 嘅。咁而家睇下佢可以交啲咩货出嚟，佢又主动溜伊朗话要谈判，咁伊朗又唔骚佢。咁而家我哋都讲过啦，伊朗啊、北韩啊、普京呢啲都已經唔放佢做眼內啦，咁所以中國咧唔會做嘢，就睇下你喺嗰啲地方點插。如果地方插唔到咧，你美國根本都冇牌打啦，係咪？即係呢樣嘢咧，就係我覺得美國咧係開咗一個好壞嘅局啊！即係佢殺開曬啲嘢，佢就話我會咁樣做嘅，咁跟住佢冇嘢做到出嚟，係嘛？咁翹埋手，唔通你真係其實美國就係冇嘢可以做，但係乜嘢都講到盡，就係咁啦。 嗯，咁啊，确实系嘅。你布林肯话新疆、香港、台湾，台湾嗰度咧，我谂佢系比较严肃啲嘅，因为咧个台湾个背景啊，美国对台关系法啊，同埋台湾一旦系受到攻击咧，呢、這个日本咧，而家亦都咧系表达一个几率直嘅态度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咁咧。美國呢次應該禁台灣，但佢冇禁，即係話會叫喂一人少句啦，你唔好刺激對面嗰、那個癲㗎，咁你蔡英文唔該你講接受九二共識啊，冇啊，嗱呢個你要留意啊。如果你話拜登政府啊係即係息事寧人同埋放軟嘅咧，我諗未來嗰兩三個月。你睇下拜登政府布林肯会唔会向蔡英文施压，叫佢咧系重新，你又冇理咁多，系要将九二共识要大张旗鼓，由民进党政府咧把口讲多几次，以免刺激所谓嘅对岸。嗱，呢样嘢到今日咧，佢系冇做到，即系话咧喺拜登政府眼中，台湾系冇错嘅，你知啊？台湾冇错嘅，所以咧我唔需要咧系劝佢咧系点样样修正啊？错嘅咧系向对面系中国咧不断咧系向加大呢个军事嘅压力。 但我始终咧都要用另一个角度去讲嘅，我唔会用同一个角度，就系话我哋知道咧，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喺台湾问题咧就走得好前嘅，前到咧啲庞贝奥咧去到佢执包袱之前嗰日。仲喺度做好多動作，其中包括啲咩咧？就將台灣嗰個框架拆除，即係美國因為三個公佈同埋好多自定嘅嗰啲限制咧，就喺同台灣嘅關係一路冇法子升級嘅。咁啊，蓬佩奧做嘅嘢咧就話：我哋乜嘢限制都冇，我哋可以無限咁升級，差唔多去到建交咁滯，係嘛？咁而家我哋要睇下拜登政府點樣睇台灣啦。拜登政府认为蔡英文咧系民选代表， 所以呢个咧 呢个民选代表同总统有个好大嘅距离。 唔系佢唔理你系咪民选代表，譬如话你布殊嗰时对陈水扁唔系嘅，你系民选又点啫？ 唔系布殊嗰时系话你系总统，佢只不过系一个民意嘅代表，即系一个议员咁上下。 唔系布殊嗰时咧就系对阿陈水扁咧系冇好面色嘅，都系。而家你睇下，唔好理佢当你系咪民选制。而家你睇下拜登布林肯翻到去会唔会系约束翻呢个叫蔡英文，叫佢咧唔好再即系唔好再咩？其实蔡英文乜都冇讲， 但系 叫佢再讲九二共识， 约束佢啫。蔡英文 唔系而家就系睇下会唔会发生呢样嘢。 蔡英文冇自己制造一个新嘅框架，因为我哋知道，这个李登辉同埋陈水扁都做咗啲嘢，一边一国啊，两国论啊，呢啲嘢系刺激咗海峡嘅对岸嘅。 因为奥巴马时代咧都冇， 但系呢、 这个冇乜点理睬 就冇啊嘛。我想讲 冇乜点理睬。 我想讲嗰样嘢咧，就话人哋明明系中华民国嘅总统，这个系佢自己嘅共识。系嘛？民进党无论几唔情愿都好，都对住孙中山同埋青天白日满地红嘅旗咧，系去宣誓嘅，即系一个独立嘅政治体，有自己嘅政府、自己嘅军队、自己嘅货币、自己嘅外交关系。 咁但係而家美國就話你只不過台灣特區嘅一個民選嘅代表，即係將佢由總統降到一個好低嘅地方領導人， 即拜登 都唔係，係啦。咁你個拜登政府咧就將台灣咧估到好細，咁樣呢一個咧就其實根本蓬佩奧係同佢咧係背道而馳嘅。 咁啊，蓬佩奧都冇講過中華民國或者台灣政府， 佢就話美國同台灣嘅關係咧係唔需要任何框架限制，係咪啊？美國嘅政府嘅高層咧，係中意去訪問台灣咧，佢點做都得。咁呢樣嘢咧，就已經脱離咗以前幾十年嘅共識，同埋咧就脱離咗個三個公佈噶啦。咁即係話咧，美國認為咧一個中國政策唔係必然嘅，呢一個咧係離經半道嘅。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嘉宾主持潘东海。 系啦，咁啊，一阵咧仲有第三次嘅会谈，但系我都唔需要理会有太多嘅进展。但系我睇嘅迹象咧，就系会前咧，中方咧系似乎有某种嘅姿态，希望尽快举办拜习会。但我谂而家呢样嘢唔会发生啦， 因为暂时 set 咗一个咁嘅局咧，都不适宜嘅， 唔会啦，暂时唔会啦，系嘛？咁所以咧，就你头先咁讲咧，你话完全系空佢呢、这个布林肯完全言辞上面强硬，而翻到去乜都冇做咧，我觉唔会做咧，甚至系进一步卖台。咁呢个我相信而家账面咁睇咧， 我就冇话佢卖台，我只不过佢翻去以前嘅共识，就系话咧海峡两岸咧只有一个中国啊。呢、这个咧就系 呢个咧，你就算再重复咧，咁佢系避免。呢、这个刺激中国啫，但系你睇下佢同日本啊，大家嗰、那个俾呢个中方咧话佢哋狼狈为奸，直情咧系重申呢、这个美日安保条约系咪？同埋咧讲到明咧系涵盖呢个中国声称嘅钓鱼岛。 咁所以呢个咧呢个就变咗一个国际问题啦。 呢、这个咧就系好明朗嘅，系嘛？咁所以咧，你话翻到去，咁你跟住点咧？系咪之后喂，其实我哋做长戏嘅咋，冇办法唔强硬啊！咁跟住落嚟咧，如果中方继续加大对台湾嗰个军事压力咧，咁你美国如果冚牌或者唔做嘢咧，真系以后呢个世界你唔使捞，因为咧伊朗。北韩同埋俄罗斯就系睇下由中国出面考你牌，而家今日好清楚啦。阿拉斯加，如果你话有考牌嘅话，咁当然佢今次开波，两分几钟 系威系细咯， 都系好强硬。 但我自己嘅睇法咧，同好多人都唔同嘅。我认为台湾海峡连个真系擦枪走火机会咧接近零。嗰啲飞机系咁飞，嗰啲航空母舰系咁行咧。都是一啲即係都係一啲循例嘅嗰啲姿態嚟啫，即係做咗咁多年都係咁嘅。因為其實真正嘅輸贏咧就唔喺嗰度決定嘅。真正嘅輸贏咧就係其實我哋知道啦，頭先都已經我哋講過啦，蘇利文咧曾經做呢個希拉里契仔嘅時候已經眉來眼去話不如咁樣啦咁。咁即係話台灣咧就係一個戰略上一隻棋。佢哋喺適當嘅時候咧，就可以點樣去達到嗰個利益咧？佢都可以好彈性嘅。咁呢個咧就係呢一班人嘅 諗 法。 呢個 係 好多年前嘅，咁啊，似政治嘅嘢係似一時比一時。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佢其實唔係個重點，唔係喺度飛機大炮。個重點咧就喺一個即係呢個叫做。超限嘅战场，唔系战争嘅战争。 好啦，咁啊，其他嗰啲咩高科技嘅导摄啊，甚至呢个台积电生产嘅晶片啊，系嘛？仲有你翻到去，你呢个拜登会唔会再放宽中国留学生翻嚟呢个美国啊？嗱，呢啲咧， 暂时都未有乜嘢端倪咧，系可以放宽。 仲有一个信号可以睇下嘅，就系话纽约交易所咧就停咗三只中国企业嘅牌嘅，即系唔俾佢挂牌嘅。咁究竟将来中国嘅公司仲可唔可以喺美国挂牌咧？会唔会翻翻去以前嗰种咁嘅姿态咧？ 因为你 咁样，這個、信號 你今日喺阿拉斯加咁样开波法咧，你就知啦。即系美国呢啲咧。二百几年啊，佢已经将佢嗰个声誉或者个招牌摆上嚟阿拉斯加呢场，因为咧本来冇人留意，都而家好多人留意啊，因为咧实在啊系不寻常啊，系嘛？如果咁样样跟住暗中褪太缩咧，唔好理系咪拜登嘅意思先啦。喂，咁你真系玩完咯， 所以佢一定要两边做，即系话我将佢好高调。好鹰派，然后摆一个好硬正嘅姿态出嚟，然后暗度陈仓。譬如话喺你唔觉嘅时候咧，突然间中国有好多公司可以喺美国上市，同埋中国留学生可以全部翻去美国，系咪？甚至喺你唔留意嘅时候咧，孟晚舟都可以重获自由咧。咁嗰啲嘢咧，就同呢个所谓强硬嘅声音咧，系并行不悖嘅，即系两边一齐行。咁你出面啲人咪俾佢 你今日你 奸 正 啊 就喺呢个丹东嗰个法庭去开审呢个加拿大人都系一个姿态啦。就睇下你闩埋门可能系掂及呢个孟晚舟嘅问题啦。嗱你放人嗰度呢就冇事啊。就系咁以判两年两年呢啱啱好呢就扣押期间就已经够啦就即刻可以返屋企。嗱而家呢啲迹象都系要留意。 所以呢啲佢唔系点 判啊。是怎麼判的要回回去之后呢就知道了 我們要看這些信號全部擺在一起、 哎、 是吧那時才分析呢就比較 準確但是這樣燒大台炮呢是未見過的、 嗯 啊、我亦不相信呢純粹呢這個拜登和布林肯呢是做戲他做來沒用的因為呢這些這樣的戲呢很快呢是會被人拆穿的一拆穿原来呢你悉例内任喺阿拉斯加咁嘅款呢係咪然后实际上返到去就松张呢、這个都唔係话俾阿 Donald Trump 同庞贝奥喺下面闹嘅问题。係跟住呢係会係一个转捩点美国係会喺外交上真係玩完。 咁我又觉得唔係喎。 玩完啦好重要嘅呢、這个。好啦咁、嗯、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咁周末啦。咁各位轻松下咯，系嘛？ 慢慢睇 啊，帮衬下啲中小企飲食业啦下星期一晚11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继续决战光明顶。